流淌一湾青丝，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。像一帆很五彩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变成了美丽，回到了港湾。雪花变成了美丽，回到了港。